英国政党、团体人士和群众3月4号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前游行示威，表示抗议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针对朝鲜举行挑衅性的关键决心突厥联合军事演习。由英国新共产党、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英国朝鲜友好协会等政党、团体人士和群众参加。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主席说，美国必须立即停止旨在实施对朝鲜发制人核打击的战争演习骚动，早日撤走驻南朝鲜侵略武力。游行示威上宣读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谈话，我国军队将以正义的核宝剑无情地粉碎侵略者的核战争骚动。